5588转销售部。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1073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北转东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您将听到创业板指数重回1800点，芯片股行情火爆，海南楼市调控再升级，3月3号起全省实施新房5年内禁止转让，3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北京城市学院经管院研究生导师、国际金融专业人士协会中国财务分会专业委员宋彤博士一起聊一聊资管新规出台，未来的理财怎么买。在财富4N定制单元中，我们将继续进行百姓的投资案例分析。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早盘三大股指高开低走，开盘海南板块再度全线杀跌，临近上午收盘，市场指数整体略微企稳，创业板指数在国产软件和芯片板块的积极影响下小幅回弹，而银行板块的稳步走强带动了沪指下探回升。午后市场情绪转暖，三大股指都走出了微型反弹格局，大小主板指数都翻红，其中以芯片板块为首的题材股率先拉升，带动创业板指数大涨。截至收盘，沪指收3091.40点，上涨0.80%，深成指收于10491.15点，上涨0.92%，创业板指数收于1822.26点，上涨2.16%。从盘面上来看，芯片、网络安全、二维码识别板块居涨幅榜前列，海南、种植业、马采居跌幅榜前列。接下来我们连线荣兴天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贺浩洪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 A 股走势。贺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你怎么看今天的走势？ 今天的走势首先是和昨天一个降准的一个刺激，一个高开。但是市场还是延续了之前的一个恐慌的一个跌势。但是今天整个的一个市场最主要是题材股今天比较活跃。在上证指数创新低以后，题材股特别是芯片 和软件类的一些股票，整个把整个的市场的人气给带起来了，也主要是受中兴这个事件的一个刺激，国家会加大对于自主产业的这一块的投入。 嗯，那您认为股市目前是否企稳，未来还需要注意哪些风险？ 我觉得现在的股市可以把这个当作一个反弹，但是要说反转，我认为为时还过早。 嗯，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咱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天芯片早上涨的，首先涨停的芯片主要是之前在低位的一些低价的一些芯片股，而高位的一些芯片股今天咱们盘后龙虎榜也能看出来，主要是游资在进行一些炒作，所以说对于芯片类的股票也比较尴尬，就市场的这种风险偏好也慢慢的转到去寻找低价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要想延续一个很大的一个行情，因为毕竟现在是在一个存量的一个博弈的一个市场，所以目前我认为还是只能先做一个反弹，如果没有仓位或者仓位低的可以稍微提升一下仓位，但是我觉得三成仓左右，三到不超过四成仓，我觉得已经目前的行情已经足够了。 那您认为未来还特别需要防范哪些风险？ 因为最近这一两个月，首先是一个贸易战的一个影响，我觉得这个因为受这种消息的一个刺激和影响会比较大，这一块我觉得会要做一个防范，其次也是因为最近各种会议、各种消息，这种事情的刺激也会比较多，还有一个国际局势也不是太稳定。所以说我觉得最近仓位还是要控制，然后在二季度慢慢的寻找一些确定性的一些机会。 好， 我认为这种策略会比较好。 好，谢谢贺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 再见。 再见。 继续来关注资讯。今天互联互通成交活跃，成交金额合计255亿元，北上资金强势流入 A 股。沪股通、深股通净买入分别达到了39.82亿元、32.39亿元，双双创下今年以来北上资金单日净买入最高纪录。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三月末央行外汇占款达到21.5万亿元人民币，比二月份增加了78.38亿元。再来看汇率，4月18号，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贬46个基点，报6.2817。市场人士分析，中国一季度经济数据显示当前经济稳中向好，我国基本面对人民币汇率的支撑依然稳固，尽管市场对美元中期偏弱基本达成共识，但也不能排除美元阶段性反弹的可能，对人民币而言，跟随美元指数双向波动仍然是大概率事件，短期内中美贸易摩擦、地缘事件将继续左右市场情绪，人民币向上或者向下的空间预计都有限。经国务院批准，自今年5月1号起在海南省实施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进一步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这些国家包括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美国、韩国、日本等。海南省住建厅近日下发通知，从今年3月30号后在海南购买的住房，自取得不动产权证之日起5年内禁止转让。之前海南仅有海口、三亚、万宁和陵水四个市县住房限制转让年限被提高到了5年。 IPO 排队企业降到333家，四新企业支持力度获得增强。昨天发审委审核了5家企业的 IPO 申请，审核结果显示2家获得通过，2家被否，1家暂缓表决。值得关注的是，在排队企业减少的同时，对于四新企业的支持力度却不断的增强。4月14号，无锡药明康德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领到了 IPO 的批文，这一时间节点距离公司今年2月初招股书预披露更新仅仅过了50天左右的时间。好，再来关注房价。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了2018年3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统计数据。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继续下降，二三线城市涨幅回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 0.6%， 降幅比上月扩大 0.5 个百分点。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本月首次出现下降，降幅为 0.1%。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涨幅分别比上月回落 0.2 和 0.4 个百分点。昨天中兴通讯突然遭到美国封杀，引发了股市的大幅下挫，而作为机构扎堆的重仓股中兴通讯突然停牌，也使得重仓该股的基金受到影响，开始进行估值调整。从估值调整公告情况来看，谨慎的基金公司大幅下调中兴通讯股价，下调幅度接近 20%， 即两个跌停。但不少基金对中兴通讯从昨天开始按照指数收益法等估值方法估值。所谓指数收益法，是指当一只股票停牌后，按照该股票所在的指数波动情况进行估值。业内一般采用中国基金业协会发布的行业指数估值。万科 A 昨天发布一起大宗交易信息，涉及金额合计达到 26.84 亿元，上述大宗交易占万科的股权比例达到 0.81%。 当前有足够股权且可以卖出的只有聚盛华，显然在预告清仓资管计划后，聚盛华今昨天呢开始进入了实施阶段。值得一提的是，该笔大宗交易涉及到 8972.45 万股，聚盛华持有的安盛二号资管计划持股数量也是 8972.45 万股，二者数字非常的一致。最后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创意信息表示业务不会受到中兴通讯事件的影响。万马科技表示向中兴通讯销售少量网络适配线产品，销售额占比比较小。安源煤业一季度预盈利1400万元，同比扭亏。中通客车表示将收到国家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23亿元。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还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很多听众朋友现在都购买理财产品，特别是在银行购买理财产品啊。但是下面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未来您在买理财产品和现在所买的理财产品可能会出现大不同。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要说到一份指导意见，它的全名叫《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业内俗称资管新规。这份意见已经通过了，那么未来将会对银行等金融机构销售资产管理产品，或者是我们所说的理财产品，会发生重大的影响。按照这样的一个规定呢，一方面会强调统一规制，实现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相结合，同一类型的资管产品适用同一监管标准，减少监管真空和套利。另外一方面，在净值型管理打破刚性兑付，消除多层嵌套和通道，第三方独立托管等方面也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规定啊。有人说了，这个资管新规一旦落地啊，在非常大规模的银行理财产品当中啊，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现场嘉宾，来自北京城市学院经管院研究生导师宋彤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资管新规如果实施，对于我们的这个理财产品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宋老师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首先想问一下宋老师啊，目前的这个银行理财的体量大概有多大，有多少？ 我们目前的这个银行理财的体量呢，在2017年末的时候，数据呢是29.55万亿。 嗯， 啊，29.55万亿， 对，接近30万亿。 如果单看这个数字，可能很多朋友没有感觉哈。 对， 你能不能跟我们做一个什么样的对比？ 对，我觉得如果我们单单看规模的话，可能没有特别大的体会哈。那么非常具有戏剧化的呢，就是如果我们看一下银行理财产品的增速， 嗯， 我们就会有一个更深刻的印象。2015年的时候啊，我们银行理财的增速呢是56.46%， 嗯， 就是50多%的增速。2016年的时候呢，增速已经从56.46%呢骤减为23.62%。 嗯， 所以我们在行业里边有时候会说这是银行理财的增速腰斩， 嗯， 哎，好像一把刀从腰上这么斩下去。那么到2017年的时候呢，增速呢已经变成了1.69%， 嗯， 就是不到2%。所以我们也有专家戏称它是属于2017年的银行理财的增速呢是留了一个帽子， 嗯， 整个人整体不见了。 哦，它这个增速下降，我想背后应该是有一些原因的哈。但是这个存量自然还是不容小觑， 对， 还是非常之多哈。 是， 刚才我们说这个银行理财产品会受到这个所谓的资管新规的影响哈。 嗯， 那您认为未来的银行理财产品和现阶段可能啊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嗯。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香露老师，我想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能先提问您一个问题吗？ 嗯，您说。 对，因为我们这段时间呢也是持续哈在北京市民当中呢做这个调研， 嗯， 那么这个问卷调查当中呢有这样一道题，就是您认为银行理财和储蓄存款是一回事吗？ 银行理财和储蓄存款他们都在银行里向我们推销，但肯定不是一回事儿。 嗯， 我从那个收益上面就看到不是一回事儿， 就觉得是收益有大有小哈。 嗯 嗯，那在那个就是如果我们今天要来看资管新规的话，那对这个问题可能首先要先拆解一下， 嗯， 储蓄存款和银行理财那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嗯， 储蓄呢，我们又把它称储蓄存款，又把它称为储蓄，它是城乡居民将暂时不用的或结余的货币收入存入银行，这样的一种活动。那储蓄它本身的原则是什么呢？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四句话，叫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储户保密。所以注意这里边对储户来说非常密切的事情就是存款有息，拿的是利息。 嗯。嗯， 那银行理财是什么呢？实际上银行理财是资产管理业务，它是金融机构接受了投资者的委托，然后对受托的这个投资者的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这样的一种金融服务。它的原则是什么呢？是委托人要自担投资风险并且获得相应收益。 嗯， 所以从那个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就好像说我们的果园同时会出产草莓，也同时会出产小西红柿，两个呢颜色差不多，然后个头也差不多，但事实上它们根本是不一样的品种，营养价值也不一样 啊。虽然吃起来感觉味道差不多，看起来也很相似，但是这是两个物种， 两个物种。嗯， 好，那么其实对于储蓄大家了解还是比较多的哈，那么对于这个未来的储蓄可能和现在的储蓄有什么不一样呢？最近我们关注的就是这个存款的利息或者说利率啊是发生变化了，但是这个未来的银行理财和现在的银行理财发生的变化，那可能比刚才所说的存款的发生的变化要大得多。有人说了要什么呢？打破刚性兑付啊， 嗯， 还有人说了要变成净值化的管理，而不是现在告诉你一个什么预期收益啊。 嗯， 大概您跟我们分几类说一说和现在的有什么不一样。 好嘞。我想呢，正好接着刚才就是您的这个问题哈，我们来先看看就是在整个的这个环节当中，银行理财就是过去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 嗯， 就先看看过去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儿。那过去呢这几年就是这些年份里边，银行理财的这个增速呢是非常快的。 嗯， 这个除了我们银行机构它本身经营有方等这样的一些原因之外呢，它后边是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我们大的背景就是国运昌盛， 嗯， 老百姓的财富呢比原来呢会增加了很多。 嗯， 好，然后呢，从第二个这个，从投资者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是把银行理财呢作为储蓄的这种替代品，他觉得都在银行里边，然后呢，诶，我发现这个银行理财呢，它比储蓄的这个收益要高，然后风险呢也比较低，然后有银行呢作为咱们这个信用的背书，所以是一个挺不错的一种这个理财的方式。那对于银行来说呢，由于我们多年跟老百姓的这种鱼水之情啊，银行呢是宁愿牺牲自己的利润，也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客户。事实上，我们如果站在背后的话，可以看得很清楚，银行所付出的每一份这个收益率，实际上都是银行自己通过很辛苦的管理风险得来的。在整个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呢，所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老百姓手中的这个财富在增加，所以这个资产的供给呢是在增加的，而另外一部分呢，银行又在不断的设计这种理财产品，它在使它的这个运作呢能够不断的扩张共振，所以在整个的这个形式上呢，就形成了一种状态，就是我们老百姓可以看到，诶，我们银行除了存款之外，还给我们提供了一种低门槛、低风险、收益呢又挺高的这样的一种金融产品，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银行理财。 这个是现在的银行理财。 对，是现在的银行理财。好，那这个银行理财呢，给老百姓的这个收益呢，相对是好像是可靠的，因为后面呢又有银行的信用做背书，那么逐渐呢也慢慢形成了一种习惯，叫刚性兑付。 就是好像我们买这些理财产品，它从来没有少过我的本金，也没有少过它承诺的收益。 对，然后呢，那个在老百姓的这个心目当中说，我去银行然后买了理财，到期的时候应该把本金和利息给我，如果银行没有给我相应的这种本金和利息，我还准备到法院去告这个银行没有履行他的这种职责。而事实上呢，在其他国家银行理财并不是这样的，就是类似的资管产品。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吗？大家那个可能如果观察那个微博的话，会发现就是红黄女士，大家熟悉吗？那么她曾经在自己的微博里边啊，因为是公开的微博，他曾经提到这样一件事，他说：“哎呀，他的感叹说，我在德意志银行的这个存款，哎，没想到最后呢，还有比较大的亏损。然后当时呢，就是也有其他的这个朋友哈，会在这个微博底下呢就 留言 啊，然后就说，哎，这就对了，因为德国是啊马克思的故乡啊，这个你把马克留在那里，把思念带回来啊，所以 那为什么呢？本质是因为什么？ 本质呢是这样，就是那个这是西方国家是执行了我们本源意义上的那个资产管理，就是这个风险呢，是应该是咱们投资人委托人自己来承担的，而我的金融机构呢，要确保我自己是勤勉履职，他只要能证明自己是勤勉履职、认认真真在做这件事儿，那么最后的这个结果呢，应该是由您来承担的。所以我们如果是在这一类的这种成熟的这个银行机构里边做理财的话，那么客户基本上也就形成这样一种习惯，说我搁在这个地方的理财产品，实际上最后有可能是本金和利息，不见得都能给我的。 就是在这个成熟的这个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资本市场当中，客户和这个银行吧，或者是其他的资产管理机构，是基于一种信任， 对， 是吧？尊重，然后呢，客户把钱放在那里， 对， 但是客户也知道这个钱有可能打水漂了， 对， 也有可能带来一些还不错的收益， 对对。 但是目前咱们国家的百姓可能在这一点上的认识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就像刚才您说的啊，如果没有给我那么多预期的收入，我可能还告他们。但是未来会怎么样呢？ 对，未来呢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把它称为叫打破刚性兑付。所谓的刚性兑付呢，是就是在我们过去的这个环节里边呢，是有这样的一些表现哈，在发行的时候承诺保本保收益。试试想想我们之前的银行理财时期 有这样一类， 有这样一类， 当然也有 承诺 保本不保收益。 对，但是我们过去的银行理财里边有这样一类，是发行的时候就承诺保本保收益，然后在滚动发行的时候呢也实现了保本保收益，也确实是实现了这件事情，然后到最后可能在兑付的时候出现一些这个 不确定因素的时候呢，他透过自筹资金或者是委托其他金融机构代付的这种方式来保本保收益。 嗯， 这些呢都被称为刚性兑付 。 嗯，而未来这样的刚性兑付呢，在资产管理的这个品类里边，原则上说是不允许了，必须打破。 嗯，这个不允许指的是不允许宣传，在产品的介绍上不能这么说，保本儿啊， 嗯 啊，保收益，还是说在最后的这个兑付上面可以打破？ 从最初的宣传到最后的这个兑付，全过程都必须打破。 嗯，那您给我们大概预计一下，未来我们去银行如果要去买理财产品，对方可能会怎么跟我们说？因为目前这个资管新规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公开和实施哈， 嗯， 所以我们只能说一些预计，因为它这个原则性的东西、方向性的东西都是出来了哈。 嗯， 来，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您是这个客户经理啊， 嗯， 我要去买理财，您会怎么跟我说呢？ 是这样，就是我们在这个环节里边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指导意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资管新规呢，它是一个纲领性的一个意见。 嗯， 那么具体它的就是具体的实施细则，我们监管部门还会要逐渐的出台这个相应的这个措施。那么这个就是每一家银行在就是在未来销售自己的资产管理的这个环节当中，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看到银行和银行的差异是非常大。 嗯， 再加上资产管理产品本身的这个品类也非常多，所以很难一一概之。 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朝向。第一个朝向呢，就是不能够在公开的出现保本保收益。 嗯， 这样的这个明显的刚性兑付的这种那个词汇和办法了。第二个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相应的这个产品来说，会更多的体现净值化的这个模式，就是会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这个理财产品呢，在我就是在一个月之前吧，听到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这个客户呢，当时可能就是还是透过借了一些钱，然后凑了这个600万哈，购买了一支这个银行理财产品。然后他发现，他说我在这个快到期的还差一个星期的时候，发现呢，这个除了600万的本金之外呢，我还有10000多块钱的收益呢。然后没想到一个星期到期满之后，就是到兑付的时候，发现还亏损了600块钱。 好，那到底是为什么呢？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请宋涛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他这个到底是走进了陷阱，还是他自己当时因为不明白啊买错了？欢迎大家呢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是聊一聊啊理财产品当中的一些新的变化和新的趋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稍后见。 为什么买呀？ 是因为你 在哪家买呀？ 哎，这个哪儿啊？ 什么时候买？ 我想想啊。 谁说了算？ 哎呀，烦不烦？ 都说投资有风险，老婆的话儿记心间。 财富大搜索，欢迎继续收听。 4月21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音乐与诵读完美融合，为您和孩子带来视听盛宴。北京电台主持人盛博、郭伟、李瑞、佳佳、朱红、熊丽、晋桥，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雅明，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刘志勇、王大毛、马劲松、张博、王斌共同演绎经典。4月21日上午10点，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电波放飞梦想，用话筒点亮未来。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初赛重磅来袭，声音之战一触即发。 让我们相约建外大街丁十二号京城首家英皇电影城，带上口才，带上态度，展开一场声音的角逐。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咨询电话010-8501-3045。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4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有轻度到中度霾，西部山区有阵雨。北转东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在资管新规出台后，未来的理财该怎么买。我们的嘉宾是北京城市学院经管院研究生导师宋彤老师。宋老师你好。 你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理财产品的这个变化，之前还得说说那位客户为什么预期的10000块钱收益没拿到，还赔了几百块钱呢？ 对，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环节，就是这个客户所购买的这个理财产品背后的这个资产，实际上它的资产质量是在实时发生变化的。那么我们未来如果是就是资管新规就是全面的实施之后呢，那么我们如果是银行理财产品当中这一类产品，如果是本来就是配置了股票或者是类似这种标准化产品的，那么就应该和公募基金一样，因为未来的资产管理的这个同样的品类，大家都应该按一个标准来进行这个管理。那么公募基金如果是股票型的公募基金，它配置的是这种股票型的这个资产管理产品，那么它应该按照相应的这个程序和标准，实时的向投资者来呈现现在我们的这个，当时是1块钱买的一份儿，那么现在呢透过这段时间的经营是不是已经变成1.5块了，或者是现在变成了9.5毛了，它实时可以反映这个资产现在目前的这个公允价值。 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理财产品它的这种投资和基金的投资是一类的话，只不过现在我们把它名字分成了两类，两个机构在卖的话， 对， 那么就要按一个规定来管理， 按一个标准，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净值的这种方式， 净值化的方式来 管理，那刚才那个客户他其实买的就是类似于基金的理财产品吗？ 他买的这个产品呢，就是结构比较复杂，因为它那一个是非标准化的一个债权，所以在整个这个环节里边呢，就是让客户呢，就是产生了很多的疑问，然后呢又没有办法得到及时的这种信息，所以最后呢，这个客户当时的感受呢是就是 不明白， 和之前的预期呢感觉到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因为一般我们买这个银行理财都是有一个期限的，对吧？ 对， 45天啊，60天啊，90天，180天啊等等。那刚才那个客户他买的时候是有期限的吗？ 是有期限的， 是有期限，到期了他去取的。 对，到期了去取的。到期了去取的时候呢，就是到最后兑付的时候会发现，哎，这个可能跟他之前的这个预期呢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不保本。 啊，也不保收益的一种理财产品， 对，是一种浮动型的理财产品 啊。那像这种的话呢，未来应该就会没有了。 对，未来的话就会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规范的这个环节之内呢，像原来的这一类型的可能就会要逐渐的这个收缩。 逐渐收缩成我们能够看得到的净值型的， 更加规范的 啊， 符合这个资管新规的这个要求的。 好，现在我们去银行买理财产品，有的时候呢会看到这个预期收益啊，四点几啊，五点一啊等等啊，这都是年化收益啊，4%几，5%几等等。那未来还会存在这种预期收益率的理财产品吗？ 特别好。那么未来如果是按照这个资管新规全面实施的这个情况来看呢，预期收益率的这种这种表达呢应该将会被改变。 那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它有多少收益了。 对，所以说这就是净值化的意思。 好，这个就是跟我们买基金一样是吧？ 对， 基金类别也很多，但没有哪个基金告诉你我这个预期收益是多少。 对， 但是可以看到历史业绩。 对，我可以看到历史业绩啊，我可以看到这个产品的这个风险等级。 好，这就谈到了我们下面一个话题了啊，那就是未来我们该怎么买理财产品了。一也不跟我们说保本了，也不说这个保收益了，也不会说这个预期收益是多少了，对吧？那看着就是名字不一样啊，那我们老百姓该怎么来挑选合格的理财产品，以及啊，我们应该怎么才能够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对于未来收益的要求来选择理财产品？ 对这个问题呢，也是我们现在就是正在就是专门做专项研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呢，咱们在这个就是如何购买这个理财产品的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动作，我们先做一个，我们如何才能买到一个正规的银行理财产品？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并不是空穴来风哈，我们可以讲一个2017年4月份的一个真实的例子。4月13号的时候呢，某银行的这个北京分行航天桥支行，当时呢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行长涉嫌这个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带走。他涉嫌的什么问题呢？就是伪造保本保息的理财产品，然后向这家银行的将近有150多位私人银行客户销售，然后呢这个涉案金额呢高达16亿。这个事情出来，这个事情是怎么被发现的呢？是其中的有一位这个客户当天呢是拿手机哈拍下了他购买的这款银行理财产品，因为他在这个买理财产品的这个环节当中呢，也和所有的理财产品一样，也进行录音，也进行了录像，然后所有的这个程序呢都和过去一样。他当天呢拍下了这个产品之后呢，也是偶尔哈就发给这个北京分行他的一个好朋友，他就去询问说，哎，这个理财产品挺有意思的哈，那在你们北京分行只有这家支行有，其他支行好像都没有。这个朋友呢当时就很警惕，很快呢就查了一下，就是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查下来的结果之后呢他很震惊，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后续那个有就是向公安机关报案啊，这样的后续的这样一个过程。那么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是一个这个客户，你去了这样的银行，然后也跟去所有的银行或者以前购买理财产品的所有的这个程序都一样，那你怎么来辨别你买的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这个银行真正的一个理财产品？ 去的还是那个地儿啊，接待我的还是那个人。 对， 怎么保证卖的这个产品，且不说是什么类别的产品， 对 啊，是不是这家银行所代理发行的，或者说自己发行的产品？ 对，因为这个后期我们发现说，这个银行说，就是这个销售出去的这些钱，这16多个亿根本就没有进银行的大账。所以这是就是后续就已经是一个一个案子哈，已经进入了这个相应的司法程序。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现在 方便的情况之下的话，大家可以拿出自己的手机，我们一块儿来教大家一招，就是如何来判别自己买到的这个银行理财产品到底是不是一个真的银行理财产品。那么或者在购买的这个环节当中啊，就来做这个动作。我们掏出这个手机啊，然后输入中国理财网。输入中国理财网之后呢，会在这个右上角会发现一个放大镜，也就是一个搜索的标志。那么在这个搜索的标志里边呢，把自己买的这个理财产品的这个编号，唯一的编号输入进去，通常是一个大写的 C 打头，后边呢是14位到15位的这个数字。把这个数字输进去之后呢，它会跳出一个页面。这个如果正常情况，它会跳出一个页面，然后会说明白这款理财产品当中的所有的最重要的信息，包括哪家银行，期限是多长时间，然后相关的这样信息。那么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手上买到的这款理财产品跟这个中国理财网上的这个信息只要有极其微细的差异，就可以判断你的这个手上的这款理财产品一定要再去核实一下。我们一定要确保，首先先确保买到的是一款真正的银行理财产品。 极其细微的差异我们恐怕看不出来啊。 比如说啊，比较明显的，如果是王老吉，现在你手上拿到的是王老股，那你就一定要很谨慎的去看一下。 哦，那这个监守自盗的行为发生哈，他是不是会做的比较的隐蔽呢？ 对，非常隐蔽。非常隐蔽。就是我们如果再重新复盘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的时候，就会发现确实是不是一个人能够独立完成的，是就一小群人相互合作形成的这样的一个窝案。 好，那么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确实是防范金融风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但是大家在买理财产品的时候也不会每一次都做这样的一个步骤啊。 必须要做。在买的这个环节当中，通常来说哈，我们现在也会发现有一些这个理财经理呢，他也会主动的提醒客户，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这款理财产品在中国理财网上唯一的编号，你是可以搜索查询。 还有人他说行，那我自己在我的手机银行或者是网上银行操作吧，我在你的银行的官网上去操作吧，这个总不会错吧，会不会更稳妥一些，免得你把钱给他了，把卡给他了，他也不知道为你怎么操作了会不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风险，我们也不知道。哎，这么做可不可以呢？就是我他可以告诉我信息，但是呢我还是在官网上去搜，就像刚才您谈到那个案例一样，他可以去打听啊，你们银行到底卖没卖呀。 这个问题是可以就是分成那个几个步骤来回答。因为理财产品和理财产品的这个品类是非常不同的，而且银行和银行现在的差异呢也比较大。那么对于有些银行来说呢，有一些产品它并不是透过这个网上就可以直接执行的。 它只向一部分人卖。 对，它可能 是有特定的途径。 对，有可能它是必须要到这个它的这个 柜台 上去亲自办理的。 好，所以还得结合着来。 对，一定是要结合实际情况来分析。 好，说完这个警方提示之后，我们再来说说刚才您说的未来的银行理财产品出现那么多的变化我们应该怎么来买。非常谢谢宋老师把安全摆在了第一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怎么来挑选更合适的。 怎么来挑选更合适的，我想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想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个情况，就是大家有没有问过自己，除了我们的银行理财是一种这个资产管理产品之外，还有没有其他金融机构也在做同样的事情呢？ 券商也有，信托公司也有，很多都有。 对，我们会发现就是除了银行有银行理财产品之外信托公司呢有这种受托管理的资金信托。然后公募基金其实也是资产管理的这个产品，私募基金其实也有。然后再加上证券公司有资管计划，基金及其子公司也有，保险的资管也有，期货资管也有。所以如果我们未来非常清晰的知道自己是在做资产管理的动作，是在把自己的资产委托给这个金融机构来打理的话，那么我想其实大家首先可以拆掉思维里的一堵墙。 就是这个资产管理的产品，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关注，除了我们的所委托的金融机构之外，可能还要更多的关注这个委托的这个产品底下的这个资产到底是什么。 嗯，好，就是说，首先我们不仅要关注是在哪买，更要关注的是他拿了我的钱去做什么样的投资。 对。 这个是我们需要关注的。 对。 就像刚才您说的啊，一看不了这个预期收益了，也都是净值了。那我该怎么买？源头上就是说，他拿我的钱去买什么？这是跟我未来赚多少钱是息息相关的。 对，这个跟 赔钱。 对，这个是跟我们息息相关的。然后呢，我们应该更加清晰的知道我所购买的这个产品，它的这个产品类型到底是什么？因为这个产品类型未来按照这个相应的这个新的规定来说，它必须要向投资者明示 什么类型的都有。 嗯，它应该是按照我们确认的确定的这种这个类型的这种分类呢，是这个就是可分类的那个 标准 非常的复杂。 嗯， 对，所以可能还要结合这个实际情况来看。 那现在我们去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啊，第一次买啊，都会让我们做一个这个风险评估，对吧？ 对， 你适合买什么样级别的理财产品。还有就是理财产品它也会告诉我们这是属于哪一类风险的理财产品。 对，对， 未来这一块还会有吧？ 是这样，我们预判哈，这个未来这一块应该做得更加严谨。 嗯 嗯，那么现在呢，我们的有一些银行，它本身的理财产品已经超过七成是净值化了。 嗯， 所以它在这个跟客户在销售这个这个银行理财这个资管产品的时候，他就会首先来了解客户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风险承受能力。 嗯， 同时呢要告诉客户说，我现在这款产品它是属于什么样的风险的这种那个类型，我是到底是 R1 级还是 R2 级还是 R3 级还是 R4 级还是 R5 级。 嗯， 那么他把这种产品的风险情况和客户的这种风险的承受能力呢，做一个适度的匹配，那么提示到客户相应的这种情况。这样的话，客户因为之前就得到了相应的信息，那么可能对于客户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在进行这个投资行为的时候，就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引导作用。 刚才您谈到了部分理财产品，他们的这个风险等级从 R1 到 R4 不等哈，这分别代表的是什么内容呢？ 嗯，对，它就是代表着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它可能出现的这种损失的这个情况，损失的程度。 嗯，好。 我们在就是衡量这个损失情况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就是几种的这种考量。这也是我们通常在做这个资产管理品这个品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考量。就是首先呢，我们会看除了这个收益之外，我们会考虑就是在风险一定风险承受能力之下的这个收益会是什么样子，然后它的最大回撤会是什么样。 嗯， 就是突发情况的时候它可能出现的最大的这种损失可能会是什么样，它的波动性会是什么样。 嗯 啊，然后像有一些产品呢，可能我们还会考虑它的下普率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嗯， 那么综合考量下来，会把我们的这个产品呢，会分成不同的这种风险等级。 好 ，R1 的风险等级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对。 R4 的风险等级相对来说就会比较高的。 对。 啊，当然可能未来对于这个 R1、R2、R3、R4 不同的这个风险等级的定义， 对，可能还会有一些细化的这个， 也会有一些变化。 对。 嗯，我们也可以关注啊。但是基本上我们可以按照现在买的这个理财产品的对应来看 ，R2 级的风险相对来说就小一些啊。R1 就更别提了啊。 嗯， 或者说从现有的理财产品的情况来看的话， R2 级的这种理财产品基本上是保本， 嗯， 也能够让你拿到这个预期收益的。 嗯， 而在 R3 或 R4 级的这种理财产品当中，就能够明显看出来他告诉你了， 嗯， 收益是不保证的。 对， 是吧？ 对 啊。当然未来又怎么调整我们还是要关注，还是要关注哈。 嗯， 对。另外还有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现在买的这种理财产品啊，它是有一定的期限的啊，封闭型的，就买30天啊，半年一年的， 嗯， 它告诉你一个可能的预期收益啊。 嗯， 那未来呢都净值化了， 嗯， 它 每天会拨通吗？像基金那样给我们看吗？啊，还是说以后就没有这个封闭的这个概念了，还是会怎么样呢？ 所以这个一定要结合具体的这个产品的情况来看。 嗯 啊，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实际上可能也在新规里边也有一个比较就是明显的趋势，就是未来会要求金融机构呢强化资产管理产品的一个久期管理。所谓久期管理，就是我们的期限呢。不能错配。 嗯， 所以 什么叫期限不能错配？ 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故事，我可以占用几分钟说一下这个故事吗？ 嗯 嗯，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我们会发现呢，在就是这是在银行理财的这个发展历史上哈，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现客户呢，他比较喜欢这种高收益然后低风险。那事实上呢，我们说高收益的资产，它一般来说期限会相对比较长。 嗯， 那这个在正常的这个银行理财里边呢，我们就会发现银行理财它本身的这些大家都希望能够短一些就给我拿到这个收益会更好。那这时候银行怎么办呢？它又要高收益还要高流动性，所以银行呢就想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操作当中，他就会发现，如果我把盘子做大， 嗯， 我把盘子做大，然后我的资产和资金，不能一一匹配的这种情况，然后让他们在池子里边滚动起来，也许我这笔钱兑付的时候用到的可能是以前的这个资金到期，然后偿付他的， 啊、哦， 或者我这一笔我现在能够这个就是获得的收益，实际上是为下一次的这个来做这个、 嗯、 来做这个铺垫的。 刚才宋老师说的一个。重要的操作方法就是把盘子做大，我发足够多的理财产品，不同时期发， 对 吧？ 然后一期期滚动起来，银行呢在刚开始垫一下，然后后期这个池子滚动起来之后呢，它就可以运营起来，这就是期限错配 啊，就买的不如卖的精啊。但是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他给你的钱并不是这期产品收益的钱，有可能是啊别的产品收益的钱。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对，也有可能就会在一定情况下出现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对于金融机构如果持续长期来看的话，对于金融机构本身实际上是有害的。 嗯、 那么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把这个事儿就说得更深透一点。如果我们这个这种情况我们一直就是不加以规范的话，那有可能，持续久了会对我们的整个这个银行体系都产生一定的这个损害， 嗯， 这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事情。 哦、因为这个前提是建立在那笔投资没风险、有收益的前提下，才能把它的收益拿来。如果滚雪球一样都发生了风险的话，那么最后的后果就是都啊付不了这个利息，甚至是本金都会有损失， 对 是吧？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整个这个银行这个体系像血管一样，那如果其中有一段血管、其实被这个。堵塞住之后 就都堵了， 对，可能会对我们的整体的这个机体的健康都会产生影响。 好，所以刚才您说的是未来这种期限错配的产品是不能够再做了。 对，所以它当中呢就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要求，就是封闭式的资管产品的最短期限不低于90天，所以未来呢90天封闭期的这个资产管理产品会逐步的淡出市场。 嗯，好，那大家买理财呢也要做这个长期投资的打算啊。当然还有一些朋友说，我这个钱灵活用、灵活取啊，灵活的投资，那还有什么样的产品适合我呢？货币基金可不可以呢？ 对呀，这一类型的产品实际上都是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就是在这个就是属于现金管理类的这种产品。 嗯， 那应该说这类产品是挺多的。 嗯， 啊，在这个基金产品里边有，在银行里边有，那么在券商这边的也有。 好，我们来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呢，我就把钱放在银行里面啊，买存款和现在的银行理财。从他的这种投资角度来，也能看出他的风险承受能力哈、那说未来这个存款利息有可能每家银行不一样，有的上调的很高，而这个理财呢又不会告诉我预期收益，我该怎么来分配我的钱呢？ 嗯，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在这个环节里边呢，我们想先看一件事情，就是那么我们是不是在银行里边存款越就是存多少都可以。 嗯， 这个问题呢，我想可以结合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2015年的这个5月1号起呢，我们存款保险制度就已经正式的实施了。那么 各家银行呢向保险机构统一的缴纳保费，那么银行如果出现危机的时候，保险机构呢将对存款人提供最高50万元的赔付额。 嗯， 所以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底线在这里的话，我们大家就可以知道，如果我在这家银行里边存了100万的存款，万一这家银行出现一些危机或者风险的情况之下，我们从这个保险机构所获得的这个赔付是不超过50万的。 嗯，当然这种可能性很低啊，特别是在中国，很多银行都有这个国有背景做背书哈。 嗯， 但是不是说不存在啊？现在银行的这种资金成分也比较的来源也比较多哈，股份制银行、民营银行这个也不少。所以宋老师，您的言外之意是？钱不能放在一个银行是吗？ 对，我们钱放在一个银行里边的这个存款的这个希望能够保持一个合理的限额。 嗯，好。 这种限额呢，就是我们是有刚才所讲到的这个保险制度。 嗯 啊， 那除此之外，它是现有的钱在存款和理财之间该怎么来分配呢？ 嗯，这也是个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在就是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先问我们自己。 嗯， 我这个钱放在银行里边，我是准备要解决什么问题？ 嗯， 我的目标是什么？那么我们会看到哈，可能每一个朋友把钱放在银行里边的想法是不一样，有的是可能存了钱以后准备买房的。 嗯， 有的可能有的朋友说我是从长远来看，我就是害怕以后生病，或者是我是希望给孩子存这个教育金或者什么的。那么根据不同样的情况，那事实上我们会发现，也许我们会有就是更加适合于我们这种配置的这种理财产品来进行搭配。 嗯， 所有的金融产品啊，在这个理财银行理财的这个品类里边，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是属于流动性很好的但是收益低一点的，就是现金管理类的，像宝宝类的，和货币基金这种非常像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可能时间投资的时间稍微长一些，收益可能相对高一些，当然风险也相对高一些。那么是那个金融产品要和我们自己的生活匹配起来，就是真正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比过去更安全了，更从容了，更有尊严了，其实这样才能够说实现了我们最初的这种配置的一个目标。所以在这个就是选择理财产品之前，首先先问自己，我拿这个钱我是要干嘛，我要到哪儿去。那么有了这种念头之后，可能再去跟包括和这个相应的这个客户经理去交流的时候，也更容易让客户经理帮我们，同时我们可以判断客户经理能够给出我们什么样的建议。 嗯， 这个相应的比例里边来说呢哈，我们会发现现在可能大家会看到会有一些这个象限的图哈，说我们应该配20%是作为流动性资金啊，然后配那个多少是作为这种这个即时资产哈。那事实上呢，我们也会发现，这可能只适合其中一小部分的理财客户。 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现实对于资金的需求哈， 对， 以及他对于资金增值的一个期望。所以刚才您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方法啊，那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方法是吧？还是要根据自己到底对于未来哈，想要什么来做一个判断哈。 嗯， 但是总之呢，就是钱不放在一个篮子里面啊，这个原则可能还是适合于所有人的。 我想这个问题刚才那个就再进一步深入再说一下。 我们节目也快结束了。 嗯，好，快速的说一下，就是比如说我的有一部分钱是未来可能真是希望害怕生病或者什么的，那我们也许可以考虑到比银行理财更有效率的解决方法。 嗯， 比如说重疾险。 嗯，好，这是一个大的资产配置的问题啊。 对， 好，未来啊，可能大家的这个存款呢，在银行里面啊，有不同的利息让你去选择啊，因为未来的这个银行存款利率的上限是逐渐的放开了。那么同时呢，银行理财呢，又不像原来那样看得到一个预期的收益啊，而且大家在接受起来呢，还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最后我们这个钱会不会在所谓的定期存款和大额存款和以及未来的这种理财产品之间摇摆，我想这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可能在未来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个资产新规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这种存款或者是银行理财的投资行为啊。我们一起来静观其变，但最最重要的还是要保证我们资产的安全啊。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北京城市学院经管院